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 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它是维护一个国家和谐和稳定的重要法律之一。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正式颁布。30多年来，无论是刑法理论研究和法治建设，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今天做客大家的就是这一历程重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马克昌先生。 今年，并且对这次修正案的部分内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马克昌的名字并不熟悉，但正是这位老人30年前曾参与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特别审判。1980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案件即将开庭。尽管这个消息举国皆知，但当时任武汉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的马克昌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与这场举世瞩目的特别审判联系在一起，更没想到的是自己会成为辩护律师组的成员之一。 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让您去参与这样的一场审判？ 当时我那个心情当时与很大的心情也没有，这里面都牵涉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中国的政治形势可以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变化很大，别人就担心你这次去参加这个辩护，万一再又发生了变化，你这么年龄这么大了，那不会又再吃亏，那就划不来了。 那时候已经50多岁了。 54。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就不干。可是天怒人怨是不可能翻过来的，所以因此我没有一点丝毫的顾虑。 接到参与案件审理的通知时，距离马克昌恢复工作不到2年的时间。在这之前的20多年里，武汉大学法律系被撤销，马克昌也被打成右派，先是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之后回到学校的伙食科当出纳，最后被调到图书馆当了17年的图书管理员。而当受命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辩护律师， 因为他们您自己最宝贵的20多年的这种青春年华都被浪费了，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命运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 对， 您难道在给他们辩护的时候内心不会觉得很矛盾吗？ 你还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吧，不能说感情用事，还是要理智一些。 某种程度上您觉得自己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是这个国家法律重新又恢复了尊严的时刻的到来。 对，别人当然也说他们那么坏，你们怎么还会替他辩护呢？是也有人会骂，会按这些人还替那些坏人说话，是当时我们考虑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学法律的，因为他们再坏，他们有些权利，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来维护，所以因此呢，对待他们也还应当依法来去处理，不应当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在开庭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之前，1979年，我国颁布了建国以来的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这两部法律也成为了审理这个案件主犯的法律依据。在讨论完起诉书之后，马克昌被指定为被告人吴法宪的辩护律师。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您的当事人吴法宪时候的情景？ 那大概是上次4月16号吧，大概是我们到青城监狱里去看他，去见他，那很严格的，由他们的监狱长来介绍他们每一个人的情况，啊，介绍了以后就说发给我们一个牌子，他们一再交代，这个牌子要好好保存，不能丢，丢了就出不来了。哟，我们一听，我们这可严重了，那这出不来住哪了呀？后来当然就更注意保护这个牌子了，就是，然后去把吴法宪领出来，来给他在一块儿，给他谈，给他说明，现在是我们当你的律师，你同意不同意？如果同意，请你写一个条子，说同意马克章、周鸿祎为我的辩护人。这样他写的，写了以后把条子给我，我一看，哟，或许是他草包，我这一看，这笔字写的相当漂亮，我还是对吴法宪还是有点感动，便是冤枉他，骂他是草包。实际上说，从他这一笔字来看，那绝不会是个草包。 吴法宪当时也没有任何排斥的情绪， 没有，他很配合， 接受， 他很配合，但是后来那就按照起诉书，控诉他的罪行，就给他说这条罪是不是的，事实情况如何，你如实的说，反正是这是你的权利，给他把这都给他交代清楚。 1980年11月20日是新中国历史上有着特别意义的一天。这一天，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马克昌作为辩护律师之一，坐在法庭的辩护席上，而这也是新中国的律师在世界上第一次公开亮相。在法庭上，公诉方宣读了对案件主犯的起诉书。提起公诉后，法庭宣布十名被告人分别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审理。11月23日，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被告人吴法宪。马克昌和另一位律师周亨源一起作为吴法宪的辩护人出庭。 那您帮他做的这个辩护当中，您说变掉的这个罪行有几条？ 我们给他变掉的最重要的两个罪行，一个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那这是真正的反革命罪啊。但是他并不知道，那只是江腾蛟交代他给列宁国商量的他们的第二套方案，这些并没有告诉他。所以后来我们就问他，你知道不知道南逃广州令的中央那这些事情，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我是现在才听说。那好，这个我们当然就在法庭上就说他根本没有参与，而且也根本就不知道南逃广州令的中央的事情，因此这个罪后来起诉书中就没有再提他了。 这一条也确实有证人和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那江腾蛟就是当事人嘛，他给列宁国一块商量的一些做法，他就说他们几个人不知道，那不知道这个罪你就不应当给他来个案上，这个给他变掉了。这后另外还有个，他把钱交给了列宁国，列宁国这他也说一个可以在空军中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叫两个一切，他利用这个权利建立到反革命组织，他叫反革命联合，叫联合舰队，在是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而且搞了一些特务器材，是组织进行暗杀毛主席的一些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起诉书上这些问题也算到这个是吴法宪头上。我们后来就问他，你交权以后令你国所进行这些活动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他也没有证据证明他知道，所以因此这一个也给他去掉了。这在真正都是反革命的呀。 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的审理一共历时2个月零5天，共开庭42次，出示证据873件，出庭作证的证人有49人，共有6万多人次参加了旁听。 当时的法庭辩护庭审结束之后，好像还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啊，这种惊叹说还真的是辩护。 哎，对对，哎，对，那个下边的有一些听众吧，还是说，哟，这还是真辩护了。 听到这样的话，您心里什么感觉？ 高兴。 我这正是我的主张。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大家意见不一，就说：“哎呀，这都是国家定下来的，来到我让我们在那儿去，不就做个样子吗？让国外人看看，中国还有辩护律师，这就是达到了目的了。”哎，我是不赞成的。或者既然让我们来辩护了，那出庭就要像个律师，就要该辩的就要辩。 其实您真正维护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法律的尊严。 对对 对, 对, 对，还是维护的法律。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开庭宣判，被告人吴法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这一天，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这一历史性的世纪审判也到此结束。 今天回过头看一看啊，您怎么看当年的那场特别辩护？它特别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我认为，我们国家的进步，这个现在看来，这个审判，因为也有不少地方值得反思。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里程碑。是我们建设法治国家走法治的道路的里程碑。为什么？因为过去一些政治案件很少，所以公开审判还让律师辩护，可以说过去是没有的，这是第一次。所以因此说它的意义重大，应当说在我看来主要是在这里。所以因此呢，我就把它认为它是我们国家真正法治建设的一个起点，也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 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辩护律师是马克昌一生中最受瞩目的时刻，而他真正的身份是一名研究刑法的学者。1950年，马克昌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由于学习成绩突出，深受法律系主任韩德培教授的赏识，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他又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刑法专业的研究生，师从前苏联刑法学家贝斯特洛娃研究刑法理论。 您那时候是新中国第一批刑法方面的研究生？ 对，那是新中国第一届的研究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来主办的。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刑法方面的研究生， 对， 您这个时候对自己的未来，包括对这个新的国家的未来，这种期待跟过去应该不一样了。 那当然不一样了。既然学习了法律，也希望我们能够建成一个是法治国家，这是从当时的一些想法，是能够教好法律，教好刑法，让他们树立一些法治理念。 那时年轻的马克昌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都充满着希望和憧憬。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武汉大学担任法律系讲师，但是随后而来的反右和文革让他的人生和学术生涯都受到了极大的挫折。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重新走上正轨，各个高校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那时53岁的马克昌受命于老师韩德培教授一起重建武汉大学法律系。1980年，法律系正式开始招收本科生。 80年的武汉大学法律系是刚刚的恢复重建，第一届学生是招收了60个人，讲课呢，这个都是后来一些大家，包括像马老师这样亲自在一线为本科生授课。确实我们这一届学生啊，从这些 老一辈法学家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包括他们严谨的作风，他们的学识，啊，对我们一生呢都是有很大的影响。 1991年，65岁的马克昌申请卸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10年里，马克昌书写了他学术生涯中最为精彩的篇章。10年时间，他相继出版了《犯罪通论》《刑法通论》《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比较刑法原理》等10余本著作。而所有的著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昌2002年出版的专著《比较刑法原理》。这本著作由刑法基础理论、犯罪论和刑罚论三部分组成，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西方刑法理论的专著，被同行们认为是目前为止我国比较刑法研究最权威的范本。这是马克昌家中的书房。从1998年开始，72岁的马克昌开始动笔撰写专著《比较刑法原理》，80万字的书稿就是在这里一个字一个字的工工整整地写出来，一共写了4年。这一尺多高的稿纸凝聚了马克昌一生的学术积累。著作出版时，他76岁。 他当时是爬格子，一格格的那样爬出来了。所以当时这本专著出版的时候，我们已经毕业的博士生，也现在也在高校任教的老师们说，我们看了这个书以后，我们没法活了，就觉得导师这样子啊，这个专注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专注的去做学问，对我们年轻人来讲的话呢，就感到压力很大。我们更应该像先生这样，就是把这个自己的毕生精力啊，投入到这个教学科研当中去。 2003年，《比较刑法原理》一书获得第6届国家图书奖，这也是当年法学界唯一获奖的书籍。 马克昌教授是我素来啊尊敬的一位刑法学家，他功底深厚，兼通中国外国。他不仅对中国刑法学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对外国刑法学，特别是大陆法系的德国呀、日本呐，刑法学，他也是非常的熟悉，而且有深入的研究。可以说，中国刑法学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对外国刑法学，特别是大陆法系的德国呀、日本呐，刑法学，他也是非常的熟悉，而且有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是新中国刑法学的奠基人之一。 在从事刑法理论研究的同时，多年来马克昌一直积极参与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工作。1997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决定对1979年颁布的刑法进行修订，马克昌作为专家受邀参与讨论。 您觉得在这一次1997年这次刑法的这个修订当中，哪些内容的修改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应当说那几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废除类推，改成罪行法定。 这个什么意思？就简单的说，就是 法律没有规定的就不能定罪处罚，这是最重要的。 废除类推， 废除类推。再一个就是法律面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再一个罪在刑相适应，过去他们都简称罪刑相适应，就是你的犯的罪应当承担的责任或你判的刑罚应当相适应。 把这个责加上去，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因为光说是罪，就是你犯的最大最小的问题，但是后来他坦白了，他交代了，他有监拘了，有离宫了，这就是他的责任问题了，减轻了他的责任。所以如果他是根本逃跑了，而且被抓回来了，那这答案那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他的责任就是表现在犯罪以后或犯罪以前的他各种表现。 嗯， 这是一定要给这项实验。实际上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做的，你立了功不是就会见这刑法就判你轻一点吗？ 嗯，在这次刑法修订当中，您觉得这几个大的原则的、 这大的原则都是非常好的， 体现了咱们国家法治进程又要向前迈了一步、 这是可以是向现代法治的这迈进。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立法原则、罪行和刑罚的具体规定上都做了较大的调整，比如删除了反革命罪、投机倒把罪、流氓罪等。修订后的刑法也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新刑法出台后不久，国内许多学者就我国现阶段是否应该取消死刑的问题产生了争议。对此，马克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其实这些年来，对于死刑的这样的一个是否取消的问题，也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关注哈。您对这一点的态度是什么？ 我现在也是主张逐步减少死刑，但现在还不能废除死刑，这是我的一些基本观点。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废除死刑，而且是各国发展的一个趋势。而并且国家的联合国里面的关于人权公约也是主张就是能废除死刑的尽量废除死刑，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也只能对极其严重的罪行才能判处死刑。 您觉得不轻易的判一个人死刑， 对， 体现了对生命权的尊重， 是 一个国家文明和进步的标志。 对，这是对生命权的尊重。 但为什么现在您觉得中国一下子废除死刑还不具备这个条件？ 因为中国有中国的一个它特别的一个传统，首先一个杀人丧命欠债还钱，这是老百姓的一个口头禅。杀人者死已经形成中国文化人民的思想习惯中的一个观念，你要想改是很难改的。再一个呢，国家很大，而且社会治安的状况一直也不理想，所以在老百姓接受不了，那你废除了死刑，那会引起的一系列的后果。好了，你把我杀了，反正我判不了你判不了死刑，那好，我也杀你家里的人，我也判不了死刑，这个社会秩序就很难维持。所以因此一定的条件让人民的文明程度能够接受达到然后一定的程度，这样才能够逐步来废除死刑。 他是刑法修改之后啊，就是1997年那不久就提出呢，要按照刑法的修改要把死刑核准权呢要收到最高法院来，要那个完善死刑核准制度，这样等于就是从尸体啊、程序啊到观念呢，他都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应该说都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也是符合我们现在法律制度的。 最近几年，在国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马克昌认为应将宽严相济作为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并在理论上对其进行了系统论证。在他的呼吁和推动下，刑法理论界、刑事立法和司法部门基本达成了共识，将宽严相济作为基本刑事政策贯彻到立法、司法和执法实践中。国家法治的进步和发展是马克昌一生的理想和追求。对于未来，他说希望我们的刑法能逐渐从国家刑法走向市民刑法。 我看到您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您的一个理想，就是从国家刑法到市民刑法。 对， 算是您的一个理想，一个愿望。 是的。 我该怎么样理解您的这样一个观点？ 国家刑法就是实际上它叫做关键就是权威刑法，所以它对人民的自由人权这些不强调保护的，而强调的保护国家利益。市民刑法就给这里有点相反了，就强调 保障人权，保障自由，当然了也维护法律秩序。我们国家应当是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只要打击犯罪你还要保障人权，所以这样这个国家才能慢慢逐渐走向文明。 2010年7月，马克昌因病住进医院，虽然身体非常虚弱，但他依然在病房里构思撰写下一本著作《百罪通论》。 他为了写好这一部分的罪名呢，他每天都翻阅大量的资料。 2010年7月，马克昌因病住进医院，虽然身体非常虚弱，但他依然在病房里构思撰写下一本著作《百罪通论》。 他为了写好这一部分的罪名呢，他每天都翻阅大量的资料，包括一些案例，又经过很深入的思考，才开始动笔写作，并且是用手拿着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在纸上。所以说马老师这种对学问的认真、细致、严肃的态度，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感动。 目前马克昌即将完成《百罪通论》中第二章内容的撰写，他希望自己能尽快完成这本著作，将毕生所学留给后来人。 采访结束后，马老在我们的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促进学术繁荣，弘扬民主法治。这是马老对我们栏目的鼓励，也是马老对我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的美好期望。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 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提起白血病，人们首先想到的它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可怕疾病。1986年，一位中国的血液学家首先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治疗白血病当中的一种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使该种疾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达到 90% 以上。在此基础上，他还探索出了一条治疗癌症的新途径。他就是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先生。 2011年1月14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87岁的王振义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证书。对于王振义来说，这份荣誉和肯定来之不易，这条通往成功的路他走了半个世纪。1948年，王振义24岁，他从震旦大学医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进入现上海瑞金医院的前身广慈医院工作。他和血液病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白血病是造血系统的恶性疾病，又称血癌。大量的白血病细胞会在造血组织中无限制的增生，并入侵到人体的其他部位，进而造成死亡。当时白血病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案，病人和家属往往因为无药可医而感到痛苦和绝望。 血的癌症它要影响到你整个的造血， 嗯， 抵抗力没有了， 嗯， 要出血了，啊，感染来了， 嗯， 特别是出血跟感染， 嗯， 就造成白血病死亡的原因之一。 不是癌症本身，而是它造成的出血和感染。 对， 嗯，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说我要挑战这么可怕的疾病？ 我可以说，自从做血液科的医生以后， 嗯， 一直碰到这个问题。 嗯， 有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 嗯， 就是在大跃进的时候，大家都提出来，几年之内要攻克什么病。 嗯， 我们也不甘心落后，也提出来3年攻克白血病，3年，结果所有几十个病人在半年里边都去世了。 这对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嗯， 就知道你单是有雄心壮志、豪言壮语，没有本事是不能救不了病人的。 那时候心里是不是也特别伤心？医生看着自己的病人去世，无能为力。 所以你这句话完全是对了。 嗯， 我医生在旁边只能说，两手一摊说，我没有办法。这是非常难过的事情。 嗯， 因为一个人的快乐就在于你有不断的有 成就感。对， 外科医生为什么必须乐观？ 嗯， 外向。 嗯， 就是因为他开了一个刀具好一个。 对， 搞血液科的医生看白血病的看一个死掉一个，你说这是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但当时在那个情况下也没有动摇您继续做血液科医生的这样的决心。 因为你已经选择了做血液科医生嘛， 嗯， 那么当然就做下去了。 此时的王振义认识到，白血病不是3年之内可以攻克的， 而是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由于上级的安排，他被调离了血液科，转而搞起了基础研究。他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复习大学时代学过的药理和病理上面。 这段时间您的这个复习对后来在血液病治疗上面的突破有帮助？ 我想是有的。 嗯， 因为使得我更相信，更清楚。 嗯， 你要搞清楚一个疾病的发生发展机制。 嗯， 那么你才能够认识疾病，治疗疾病。 嗯， 你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医生。如果只知道看病，不知道什么道理，不研究， 嗯， 他是一个医匠。只知道你是补，不知道补的东西，你用的材料应该用什么材料，你不知道。 嗯。 或者你不知道它什么原因，你根本就补不来。 嗯，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即使你治好了病，某种程度上也有偶然的成分。如果你不懂得这背后的原理的话， 是的。 嗯，您那时候就下定决心，不会做这样的医匠，要做一个真正的医生。 一定要懂得他的道理。 然而上海医务界掀起的半农半医运动让王振义告别了科研生涯，他前往农村，一边从事医疗教学工作，一边种地。随后文革也开始了， 所以就准备在农村里边做一个超脚医生，觉得我们的确是比贫下中农生活又优越，我们应该为他们配工作，为他们服务。 至于怎样攻克白血病， 那个时候还是渺茫得很，根本没有去想到。 嗯。 直到文革结束后，一切工作开始恢复。此时的王振义已经50多岁了，人生最为宝贵的科研年华似乎已经过去。然而，白血病这个顽固的对手依然矗立在那里。他再次主动向白血病发起了挑战。 这个时候20年的时间过去了，您一定不会像当初那样说我几年之内就可以攻克， 那就踏踏实实工作了。 嗯， 有科学的来分析这个问题的原因。 嗯， 那这个白血病的原因， 嗯， 跟找一些有科学依据的治疗方法。 嗯，是从哪儿入手呢？ 这个就是一个选择。 嗯， 因为白血病通俗一些讲是坏人。 嗯， 白血病细胞是坏人。 嗯， 那么你要消灭这些坏人有什么办法？ 嗯， 传统的方法就是杀死他，消灭他。 嗯， 所以用化疗。 嗯，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讲，能不能使这些坏人坏细胞变成好细胞？ 嗯， 这个是一个不同的途径。 嗯， 用化疗的时候，你不仅是拿白血病细胞杀死了， 嗯， 那正常的细胞也给你损坏了。 嗯， 好多病人不是死于白血病，而是死于化疗。化疗是个毒的东西。 但怎么做呢？怎么把坏的细胞变成好的细胞呢？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吧。 嗯， 一个小孩子， 嗯， 如果说变坏了， 嗯， 做父母的怎么样？ 嗯，可以选择打他，也可以选择 教育他，或者打他，或者教育他。教育的方法，你可以是慢慢的劝导他，逐步的引导他走上正常的途径， 嗯， 好的途径。那白血病细胞也是一样啊。 嗯。 你要劝他好，你总要给他一个力量吧。 嗯， 引导他吧。 嗯， 根据国外的报告，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它的新鲜细胞在某些维甲酸的作用下可以向正常细胞转化，这让王振义受到了启发。他经过调查得知，国内已经批准一种叫做全反式维甲酸的药物上市。它虽然是用来治疗皮肤病的，但是它和国外试验用的那种维甲酸化学结构类似，如果这种价格便宜的口服药能够有效于白血病，那么无疑将造福于广大患者。 我们当时在研究其他一个化学东西， 嗯， 我们全上海请上海的化工院给我们合成， 嗯， 我们也试了， 嗯， 结果失败了， 嗯， 全反式微甲酸呢，哎，起作用了， 嗯，当时这个情况是我们效仿国外在试管里做这个实验， 对， 是成功的， 对的， 嗯，到这个时候为止，咱们做的实验也好，国际上的实验也好，就是最先进的水平就到此为止了。 到此为止， 再往前走全是自己要摸索，没有先进的经验可以去学习了。 对， 嗯。 现在王振义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全反式维甲酸能否在人体中起到治疗效果，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将它应用于临床。1986年的一天，王振义的夫人跟他讲起了一个病例，这是一个只有5岁的女孩，她正处于死亡的边缘，而她患的正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我夫人因为在儿童院做儿科顾问嘛， 嗯， 她回来就回到家里就跟我讲起这个病人， 嗯， 说我今天这个病人已经治疗了，就是高热啊，这个感染出血非常严重，快要死亡了， 嗯， 我现在没有办法， 嗯， 那我说就带到医院里面去跟医院里面的医生， 嗯， 儿科医生商量， 嗯， 就跟家属讲清楚。 当时也有人反对你们吧？ 有人反对。我在用过程中，包括我们的主任啊， 嗯， 都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 嗯， 他都跟实习医生说，这是王老板要用的啊， 嗯， 这句话你就听得出来了，嗯，是什么意思， 嗯，就是说是万一出现什么情况不 是 他们的责任， 哎，王老板负负责任。 您当时也不害怕，也准备负这个责任。 我们专程问了一下， 嗯， 查了一下， 嗯， 全反式维甲酸口服以后有些什么毒性反应， 嗯， 看那个毒性反应不是很强， 嗯， 不是很厉害，尤其嘴干呢，啊，这些反应， 嗯， 那么病人他有奄奄一息的，他没有希望了，嗯，失望了，我还是用还是不用， 嗯， 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是负起这个责任。结果一次以后是惊人的效果，一个礼拜以后发热什么感染都好了， 嗯， 三个礼拜以后基本上都正常了，一个月以后完全缓解， 嗯， 到现在他已经30岁了，还准备结婚了， 嗯， 已经有很好的一份工作， 嗯，你又给了他一次生命啊， 这是第一个，就是， 嗯，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病人这样子成功了， 嗯， 就鼓励了我。 在女孩奇迹般痊愈的同时，王振义决定要迅速找到其他病例，验证这种疗法的可靠性。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中的一种，这种病人较为罕见。一年之内，他们跑遍了上海的医院，终于收集到了24个病例。 效果呢？ 90%以上好的， 嗯， 最后24个病人还用一些其他的方法，这24个病人全部好了， 嗯， 我们就写成文章，嗯，到国外去投稿， 嗯， 外国人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嗯，那么后来怎么样呢？他就是请了2个人，一个法国人， 嗯， 一个美国人，专门在这方面研究的人去审查一下， 嗯， 这两个专家都到我们医院里边来参观过， 嗯， 他们亲眼看到我们用这个药以后病人好的， 嗯， 我们也给他们一些药，他们也在试用， 嗯， 所以他们说嘛，我们亲眼看到过了吗， 嗯， 有什么不可相信的呢？ 他们的成功使医学界感到振奋，这种疗法宣告了以往难以治愈的白血病是有可能通过内科疗法攻克的。更重要的是，王振义创建了一种肿瘤治疗的新理论，诱导分化治疗，为人类抗击癌症开辟了一条新路。然而对于王振义来说，这还不是全部。 他要把这种疗法推广出去，救治更多的病人。 如果我是比较私心的话，我不让你们知道，我一个人的 悄悄的治， 悄悄的治疗， 别人觉得我很厉害，只有我这里才治得好， 就是 但您没有这样子。 我没有这样子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科学的问题，你科学的目的研究出来是干什么？为了治病救人。你有一个好的方法能够治一个非常难治的病，我一个人为什么保守起来呢？为什么自己一个人藏起来呢？我给很多的病人治疗，治疗病人的医生也非常高兴，我也非常高兴。我们那个时候很快就到3年4年以后，我们全国有一个合作组，总结了544个人病人， 全部都得到缓解， 85%完全缓解。 在发现全反式维甲酸能够治愈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同时，王振义一直也在着手研究这种疗效背后的作用机制。他还记得自己当年立下的誓言，要做一名真正的医生，而不仅仅是一个医匠。他一手创办了上海血液学研究所进行基础研究。这天，王老带领我们参观了当年他们的第一间实验室。 就这么一个小的房间，病人吃饭、退散。 血研所刚创建时，经费十分紧张。正是在这个由灶间改造而成的实验室里，他们研究了影响深远的全反式维甲酸靶向治疗作用机制。 在这个有效基础上面，怎么样从基因水平来研究，说明问题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那这个就是我以后的陈竹啊、陈赛娟啊，我们年轻的这 一代，他们夫妻两个人， 他们俩 都是您的学生， 都是我的学生。 陈竹和陈赛娟发现，原来全反式维甲酸可以精确瞄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产生的融合蛋白，使其降解，从而把坏的细胞改造为正常的细胞。王振一将这种机制比喻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您和您的学生们有没有尝试过再去找新的钥匙去开新的锁？ 这个有的，也是白血病，也差不多研究了10年了， 结果马上会出来。 现在不能讲怎么样，初步的结果不太理想，并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这么简单。 也许这把钥匙不对。 不对，也许呢，这个钥匙要用双钥匙才能够开， 还不够， 有一些效果，但是不能说是非常像维甲酸那么有效，因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这个疾病比较简单，它的基因改变非常纯，非常简单，其他的白血病它的基因改变比较复杂，所以你很可能这个地方给你找到一个钥匙，这个地方给你开的，另外一个地方也关闭起来了，那么这个就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就不是像我们所想的3年攻克白血病，这个不可能的。所以我现在改变我的口号了。 您现在的口号是？ 我说我现在讲，肿瘤是可以攻克的，要不断的努力。 在发现全反式维甲酸能够治愈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之后，王振义领导的研究小组仍在不断的优化治疗策略。他们联合应用全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以及化疗等手段，更进一步的提高了治疗效果。国际上将这一疗法称为上海方案。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完全缓解率和5年生存率提高到了90%以上。王振义在国内外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包括有肿瘤治疗领域诺贝尔奖之称的凯特琳大奖等多项国际重要医学奖项，都把荣誉颁给了他。2011年1月21日，在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一周之后，王老第一次来到病房。 病人和家属自发地以掌声向这位可敬的老人表示由衷的祝贺和感谢。王振义的从医生涯已经有60多年，他始终把攻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看作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会。 虽然有很多必然的努力，但是也有幸运的这种偶然性。 你讲偶然性呢，我不是太同意，我认为是一个机会。 机会不等同于偶然。 不是。偶然就是没有什么原因的， 碰上了， 碰着了，碰巧了。我的儿子也是搞科学的，他就问他爸爸：“我不理解，为什么你这个领域的研究这么许多人在搞，他们没有找到，结果我是给你找到。”我说：“这个是个机会。”那么他说很简单嘛。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对， 对吧？那我就问了，什么叫准备？ 什么叫准备呢？ 我回答他，准备是以两个，一个是所谓我讲，一个是不断的对着自己干， 挑战自己，超越自己， 挑战不仅是挑战自己，还要对自己一些思想要不断的端正，比如说写论文。写完了以后要不要放我的名字？有一篇论文很重要的，我没有放我的名字。那就问我，你为什么不放你的名字呢？我说这个工作是大家做的，成果要分享，不能一个人。那么这个就是有一种斗争，思想的斗争。因为一个人是贪得无厌的，人的本性是贪得无厌的，那我要克服我这个贪得无厌，所以要对着自己干。一个，第二是要不断的要吃苦，就要钻研，念书。 王振义是个不服输的人，60多岁时他还坚持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年逾古稀他又学会了使用电脑制作讲义，直到现在他依然坚持到血研所上班。这个所现在拥有着世界上血液学领域一流的人才和设施，这让他感到十分欣慰。他的眼睛做过白内障手术，右眼有时会流泪，因此他每工作一段时间都要停下休息一会儿。 自己这一生都是非常勤奋非常努力的。 我应该说给我打分应该是打80分吧。 你还很 应该说，因为他还有，因为你有的地方有的时候我要偷闲的。我常常给大家讲讲笑话嘛。我说我的嘴非常馋。 爱吃好吃的。 要爱吃好的，肥肉看的就是要吃的。但吃了一半我觉得不对，这个吃这个血脂要高了，就吃一块就可以了。这个也就是不时的有这种。 您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 我说我自己，你从哲学上面讲，我们讲这个人呢，有一个叫原我，你给我们知道呢，一个叫自我， 超我， 一个叫超我，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德勒瑟修女，她是个超我，她后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对， 她的故事非常动人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他去领奖的时候穿了一个印度的一个衣服，值1块美元，那个诺贝尔奖那个开了一个盛大的宴会，要7000美元，他跟主任说，你拿这些钱省下来我去救贫苦的人，结果主席同意他了。这个都是一些非常动人的故事，是超人的行为。 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能做到，但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愿望，向更好的方向去努力的愿望。您回头看看，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说遗憾的地方呢还是很多的啊。比如举个例子，你这个心啊放在工作上面，但是照顾夫人就少了。我的夫人她在生我大儿子的时候剖腹产，她在产房里面开刀，我没有去看她，我就放在工作上面，我觉得这个是过分了一点，是吧？这是遗憾的地方。所以你刚才所讲的，我现在在反省的、反省的，就是反省我过去做的什么错事。 嗯，您今年87岁，回过头去反思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很了不起的。 其实没有这么一个完人， 嗯， 我还不断在努力嘛。 除了工作在医疗领域的第一线，王朗还曾担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校长，并且是上海交大医学院的终身教授。作为一名教育家，他造就了我国血液学领域的一批顶尖人才。王朗说，打开白血病治疗的这扇大门，却发现还有更多的未知的东西在等待着我们，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继续探索。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